曲风特别的不羁，这是来自李荣浩。拍摄这首歌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呢，导演也安排了一幕欢庆18岁的 party， 现场甚至还准备了酒，拍出了刚满18岁的时候对酒精的好奇，结局呢甚至是醉倒了一片。李荣浩的上榜两周的票595票上升一位，来到第8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华顺艺恒文化，王艺林，为何爱他不爱我。 尊严都没了，才明白不是话说错，而是心变了。为何爱他不爱我，心难以预热，冷太容易了。想你的想你的是我，就算明知道为何问他不问我，是爱不够多，心不够深了。心痛的心痛的是我，没错，这全都是你的节奏。 是来自王艺林演唱的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，诠释了爱的抉择，一丝凉意也让大家感受到了王艺林最潜心的演唱。静下心来听他这首歌，或许呢，你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爱的执着、爱的忧伤、爱的疼痛。与其什么都不做，为爱情放弃自我，倒不如尽全力放手一搏，自强不息，做好自我。这是王艺林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。上榜四周得票66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7名。第6名，样式音乐，刘惜君，《二见钟情》。 这就是所谓的二见钟情，比一见钟情更坚定。我决定不对你嘴硬，让不安也会变得安静，缘分像一种是你。期待遇见你就不想离开，好事多磨才行，我庆幸还能够有奖励的反应，一切都是注定，这就是所谓的二见钟情，比一见钟情更坚定。我决定不对你嘴硬，让不安也会变得安静，缘分像一种是你。心灵感应，决心慢慢坚定，这就是所谓的二见钟情。 这是刘惜君为电视剧《追婚记》所演唱的歌曲，不仅故事的情节很吸引人，更有不少的网友发帖来追问这首插曲怎样在网上可以听到。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相当的流畅，询问度相当的高。刘惜君《二见钟情》上榜两周，得票75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1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《奔跑怪物》，大鹏《麦飞天佑》，一人饮酒醉。 当少年不再少年，当未来都变成从前，还有多少初心不曾被改变？ 情丝无牵挂，千古留名传佳话，我两年征战已白发。 身为制作人歌手的刘欣也强力加盟担纲制作，将一人饮酒醉改编升级。重新的改编过后呢，当然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。上榜两周，得票82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有才巨星文化，谢有才，为你心动。 我为你激动，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，用我的心伤得很痛。 有有过这种感觉，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心痛，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，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。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，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，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，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。现实或者太残忍，明白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。我为你心动，我被你感动，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，只愿共饮杯杯匆匆。我为你心动，我为你激动，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，用我的心伤得很痛。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，

缩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六、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三奴公社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这里是第11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支持您喜欢的歌曲呢，欢迎您加我们的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11期港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索尼乐老鬼团，老鬼金不死，跳空进榜第十名。 再来一杯，刚刚好。 干杯。 我活着啦，活着就靠我自己，什么地方没有风，硬汉不低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我不管啦，我只管好我自己，那天也许有起风，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 嗨，两位大佬，我在干嘛？边头 好啊！ 今朝吃白相了，夜里想吃鸡白相，去看只队哦。 你讲啥？十三号跟哪里都十三号啊？你是在讲啥？ 哎，我知道，十三号不就是那个按摩手法非常棒的那个？ 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今朝去看的主要是打篮球，打篮球啊。 打篮球， 我都想到啥地方去了？ 我只想到帮我剪头发那位造型师，他十三号啊！ 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啊！揣着明白 装糊涂啊！ 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十三号。 好呀，我就是你们的十三号啊！不要只出一张嘴嘛，讨厌啦！ 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。老鬼心不死，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，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 还记得在去年年底曾经有一首沪语神曲《老鬼心不死》吗？火遍了上海滩，以此为主题的演唱会更是在今年年初连开两场，赢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，作为上海老鬼团班底的邹军、郭环宇携手台湾歌手余冠华组成了老鬼团，号称是史上年龄最大的偶像男团。这首歌是他们相当青春活力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老鬼心不死》，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762票。第九名呢是硬语音乐刘德华《慢慢习惯》。 不想分开还是分开不是罪，往后谁也不欠谁，未来不敢再多爱一回，想你的时候开始喜欢见黑，慢慢喜欢一个人追，慢慢喜欢一个人睡，慢慢喜欢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，慢慢喜欢一个人飞，慢慢喜欢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，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，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，我不配，爱不能成灰，祈求再多一次机会。 想喜欢一个人醉，不想喜欢一个人睡，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，不想喜欢一个人飞，不想喜欢没有人陪，为自己赎罪，为你赎罪。 刘德华为自己主演的电影《拆弹专家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《慢慢习惯》，深情的吟唱和舒缓轻柔的曲风，与影片刺激又暴力的动作大片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诠释了电影生命保护生命的使命感和壮烈的情感。刘德华《慢慢习惯》上榜八周，得票800票，下降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索尼音乐，苏佩青，《我们都是寂寞的》。 苏佩青，她是台湾的创作才女，2013年参加了中国好歌曲，演唱的曲目是格格不入。在苏佩青的眼里，这里不是比赛，而是为原创音乐人缔造梦想的地方。这是她的《我们都是寂寞的》，上榜两周，得票855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滚石唱片831，我不想改变世界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。 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，我不管明天，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哪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世界改变，我不怕偏见，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意见，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。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哪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和弦唱一首摇滚乐，回头要可怜，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。10年后的某天，会微笑或流泪，想起了此刻会不会后悔？ 这首歌其实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，我不想改变这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给改变，我不怕偏见了，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有意见。所以呢，究竟是主宰还是被主宰，有待我们深深的去思考。831，哇，这首歌名好长，我不想改变世界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。上榜两周得票8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英皇娱乐泳儿，纯情有罪。最让我难忘的是泳儿在2014年发行的一张 Hi-Fi 专辑《爱情歌》，其中有很多的经典，我们也见识到了泳儿她的唱功相当了得。泳儿纯情有罪，上榜三周得票91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1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索宁月阿姨良瀑布。阿姨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来酝酿，终于推出了这首《瀑布》。这是由陈建奇老师操刀的作品，搭配上了摇滚的一些音乐元素，当闭着眼睛去听的时候，就仿佛站上了瀑布的最高点的边缘，勇敢地向前走一步，感官急速跃下无底的漩涡，流出的情绪被巨大的能量的水给冲洗净化，旋律将带着你走过心灵突破不了的境界。阿姨良瀑布上榜两周的票99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英皇娱乐陈伟霆着迷。 只要和你在一起， 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对陈伟霆着迷的呢？简洁的歌词搭配上多元复古的曲风，受到了大家的好评，而且音乐录影带也是远赴巴黎拍摄。这是来自陈伟霆的《着迷》，上榜四周得票103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《惯性取暖》。在这首歌的故事当中，小雨和女友是一对生活在一起看似平凡的情侣，然而两个人在生理心理上面却悄悄地发生着改变，却仍旧纠结着彼此，不愿意分开。小雨宋念宇《惯性取暖》上榜五周，得票112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潮水音乐张信哲《迁徙》。千玺这首歌的歌词呢，是由陈启宏老师执笔，由制作人王思雨特选的和弦与音色由键盘来演绎，处处闪烁着华丽寂寥的都会氛围。张信哲的歌声从开始带着一点淡淡的无奈与妥协的气息，随着音乐流动跨度渐渐的攀升，展现出了十足的男人气息。张信哲《迁徙》上榜三周，得票118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您揭晓第11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？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.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、北京爵士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，携手同行中国梦爱心联盟庆祝81建军节，将于7月底在北京大清区举办，群星璀璨，敬请期待。恭喜华研国际陈亦如的一 舞龙动作的就是你，不管鸡毛蒜皮什么都参与 Just believe 不发言对不起，大多数人跟着风向就公平，太空开直播哭着抢玩小幸运，说不想被明星还想要亲一亲，我会硬把产品推荐到彻底，厂商不满意，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，几个分身自打自问，谁能安慰你的孤独，别人真正的答案、oh, yeah, yeah, 生活就是 bam bam bam， 谁的梦想那么疯狂、oh, yeah, yeah, 三人玩的像音乐一人闹场，自己来打这场一场、oh, yeah, yeah, yeah, 解救解锁解决，我穿上城市望身边是出去的狼，隐形反应不是办法，我 give or forget 一下去才会发光。 Here we go now。 通通通，我透露了没有 ？No No No。